好啦，好欢迎大家今日又嚟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咁我哋之前咧一路都讲紧呢个中国嘅人民精神。咁而家咧我哋咧都会睇下呢个西方嘅人民精神系点样嘅。会睇下呢个西方嘅文化精神其实系点样嘅。咁样咧我哋咧有个对比，有个比较底下咧，我哋就会比较容易啲了解中国文化精神嘅特点喺边度啦。呢个我哋以前讲开中国嘅人民精神呢，我哋睇返呢个文化精神嗰个发展。司马迁嘅史记里面呢有讲过，曾经有讲过嘅，就係话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夫天也，疾痛惨叹，未尝不夫父母也。咁其实呢人嘅历史文化就係、是、我哋要返本，我哋咧就要揾翻我哋嘅天地，我哋嘅父母所以我哋嘅历史文化咧就系咧好多时咧就系要返本人穷则返本呢个咧就系要会呼天地呼父母咁而家司马迁系讲到呢个劳苦倦极或者疾痛惨叹嘅时候咧，就自然咧。会这个返本的了这个会找回我们的天地找回我们的父母其实来到现代我们现代人或者现代的中国人也都可算是劳苦倦极疾痛惨叹中国文化发展到我们现在今时今日确实也都是一个呢比较呢低落的时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就可以说是应该要呼唤这个天地父母了就是说我们是应该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回头看一看我们的历史文化做一个反省人在反省的时候我哋咧就会容易可以喺一个迷途之中揾到我哋嘅路嘅呢个因为喺迷途之中我哋会觉得前面已经山穷水尽啦。咁喺呢个时候，我哋咧反省，我哋就会重新再记起以前我哋所行过嘅一啲阳关大道。喺反省嘅时候我哋就可以知道。这个到底以前的人是怎样行过的呢而我又是怎样行入这条迷途入面呢我怎样会跌倒的呢当我这样去反省的时候我就会慢慢知道我到底应该怎样行出这个迷阵怎样重新站立翻上来。在反省的时候人就可以知道原来呢我哋以前好多人都曾经经历过嘅原来人呢其实係经历过无数次嘅跌倒而且亦都曾经不断嘅再次站立起上嚟咁样人类嘅精神呢先至会不断向上升起咁所以呢我哋要睇返我哋嘅回顾返我哋嘅历史睇返前人行过嘅道路我哋自己行过嘅道路咁样呢我哋呢就喺度反省嘅过程里面反省返下如何跌倒如何站立咁我哋嘅精神呢就可以得到不断嘅提升咁样嘅时候咁我哋呢先至可以对我哋嘅未来抱持一个信心抱持一个理想咁样我哋先能够知道我哋所做嘅係正確嘅我哋而家嗰个方向係应该咁样行嘅所以呢一种呢就係对人类历史作出反省嘅工作啦呢个工作好重要咁呢个工作呢喺学术上面呢我哋叫佢做历史哲学或者叫做文化哲学咁呢一种学问呢係一种呢极之困难嘅学问嚟嘅好难做。喺西方近代哲学史里面 最能够啊呢、这个啊撼动人心嘅、啊、就系、是、呢个黑格尔嘅历史哲学啊，斯宾格勒嘅、啊、西方文明的衰落啊，佢哋呢啲讲法啊啊最有影响力啊呢、这个啊。咁另外當然仲有就係呢個馬克思嘅唯物史觀啦，嚇呢個啊亦都影響咗啊，當年影響呢、這個世界影響都好大嘅。咁咧、啊、即係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就係、是、呢個唯物史觀咧嚇，係、啊、武斷咁樣、啊、解釋人類嘅歷史，話佢全部都受呢個經濟模式所決定啊，甚至咧啊呢、這個經濟模式係可以決定埋呢個未來嘅世界添。啊，咁样啊，即系唯物史观咧，吓、啊、好有问题吓、啊，即系之前都讲过下啦呢、这个啊，而呢个黑格尔嘅历史哲学咧，佢就认为呢个绝对精神咧，啊就已经喺呢个普鲁士民族嗰度已经实现咗啦，啊即系绝对精神吓、啊、最高噶啦已经吓咁、啊、样咧吓啊喺呢、啊这个呢、这个即系普鲁士民族啊，即系呢个德国嘅民族咧已经实现咗啦吓咁样。咁樣佢咧就對於個未來世界咧啊就冇乜講法嘅啊，就變成全而不論啊。而呢個斯賓格勒佢講西方文明咧、啊、就已經衰落啦，就勸西方人咧就唔好再幻想啊，唔好再幻想咧點樣會出現一個偉大嘅宗教啊、啊哲學啊、啊詩歌啊、繪畫啊咁啦，因為呢個文明咧已經咧開始衰落噶啦咁樣啊。咁而家我哋要做嘅呢、啊、就係話呢只係要實際做好啲政治啊科學科技嗰啲工作啊，咁就算㗎啦。唔好諗住啊西方文明會有咩好偉大嘅宗教哲學詩歌繪畫嗰類啊文學藝術嘅內容出現啦，冇㗎啦咁樣啊。咁所以呢斯賓格勒嘅睇法呢亦都係有一種呢、啊、悲觀色彩喺裏面。啊咁樣，咁所以呢個呢對於呢三個比較有影響力嘅、啊、西方嘅一種歷史哲學嘅睇法啊，唯物史觀啊就認為經濟模式係可以決定未來世界，而黑格爾呢就認為未來世界呢、啊、全而不論啊，斯賓格勒就認為呢、啊、未來世界呢、啊、越嚟越差、啊、衰落啦咁樣。咁所以喺三者嚟講，呢三者比較上嚟講呢，以馬克思嘅唯物史觀呢最能夠吸引到一個對未來嘅理想啊，或者一個對未來嘅幻想。因為三個講法裏面得佢係講到未來會係點，而且未來係會越來越好添嘅。啊呢、這個咁所以呢以三者裏面佢呢係比較能夠吸引到人對未來作出一啲幻想啊呢、這個。但係好可惜啊，正正就係因為咁樣啊，呢、這個就係最不幸嘅啊。到底人類係咪一定有光明嘅未來呢啊，如果從邏輯上講啊，唔一定嘅喎，呢、這個有冇光明嘅未來冇乜必然性嘅喎，呢、這個嚇，呢、這個咁所以咧，一般重視邏輯推理嗰啲哲學家啊，例如呢個羅素啦，佢哋嗰啲就成日都警告人啊，話人類其實係可以唔存在於呢個世界上邊嘅啊，最後可能呢個世界上邊啊一個人都冇啊，死曬啊咁樣啊，人唔好太過信任自己啊。但是人類啊，總是啊需要相信人類啊，自己可以信任的啊，佢覺得自己應該可以信任的啊，咁人類先至啊呢、這個即係真係啊呢、這個有所相信啊嘛啊呢、這個啊，照計人類就應該要相信翻人類自己噶嘛啊呢、這個嚇 啊，但係呢個咧有時有啲困難嘅。啊，咁我哋应该点样去相信人类自己呢？啊，我哋系咪因为我哋人类自己啊有一啲成就啊，咁所以呢啊，我哋就觉得人类呢、啊、自身就好骄傲啦，系咪咁样呢？咁、啊、可能唔一定因为咁样，唔系一定话因为自己嘅成就而觉得骄傲 啊，而是应该由文化历史里面去发现人类自己有啲乜嘢可以信任嘅地方。啊，即系唔系睇我哋而家现时嘅成就有几大，而是要睇返以往呢，啊，这个我哋呢个文化历史里面，啊，人类行过嘅道路系点样，啊，而去揾返我哋人类自己，啊，究竟一个可信任嘅地方喺边度。点解我哋觉得，啊，人类，啊，仍然都系有啲好嘅呢，点解话人类会有希望呢，咁样呢就唔系靠而家我哋呢啲科技啊、经济啊嗰啲成就嚟到去睇呢个啊。咁而家呢我哋要讲嘅呢其实就唔系话要讨论呢啲唔，啊，同嘅，啊，学派佢哋嗰啲历史哲学嘅得失。我哋而家只系想，啊，就住呢个西方文化史嘅一般常识嚟，啊，到去讲下西方文化里面佢哋嗰个精神到底系乜嘢。啊，所以这个呢个不是说一个很学术性的，啊，这来到去，啊，讨论不同的学派的问题，啊，学术的比较，不是，啊，就是一般常识这样来到去，由一般常识来到去看，啊，这个呢，啊，西方文化的精神，这样呢，而讲到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时候呢，我就多数会采用这个黑格尔的意见，讲到近代嗰部分呢，啊，就间中就会用呢个斯宾格勒嘅观点，啊，咁另外呢都会用一啲其他哲学家嘅观点嘅，啊，呢，这个吓咁，啊，样呢个就唔多讲啦，吓，啊，因为有啲啊其他哲学家嘅睇法，咁，啊，另外亦都有啲咧吓，呢，这个有好多都系呢，这个啊唐君毅先生自己嘅意见嚟嘅吓，呢，啊，这个。啊，咁样啊，咁样，不过咧就呢啲哲学家嘅讲法咧，其实咧亦都咧唔能够咧好详细咁去讲吓呢个吓，啊，呢，这个吓，如果详细讲咧吓，每篇咧都系一本专书嚟噶啦，其实啊呢，这个吓，咁样就唔讲唔到咁多嘅吓，啊，因为而家我哋要讲嘅咧系西方吓几千年嘅文化吓，啊，将西方几千年嘅文化啊呢，这个将佢呢个我，哦，简化成为啊呢，这个一篇短嘅文章吓，咁，啊，样都好难嘅，其实吓呢，啊，这个吓，啊，根本啊，但系咧我哋尝试吓，啊，从一个咧比较呢，这个简练嘅方式啊，睇下可唔可以咧睇到吓呢一个咧吓，啊，西方文化嘅精神价值啊，如果睇得到嘅话咧，咁样咧吓，啊，虽然系一啲短嘅文章咧，都系有价值嘅啊呢，这个啊。因为咁样咧，就其实系方便啊，我哋咧对呢个西方文化作出一个了堪啊，呢，这个啊对人啊，其实啊都有啲益处。嗱，啊，咁我哋对呢个西方文化前途嘅睇法咧，啊，我哋而家就唔采用啊，好似斯宾格勒嗰种咧一个咧吓，啊，悲观嘅态度啊。啊，亦都唔会好似黑格尔咁样吓，啊，就话咧吓，去到普鲁士咧吓，啊，已经咧实现咗啦，最高嘅吓，啊，完成咗啦，咁样又唔系咁样讲法啊。咁而其实我哋嘅讲法咧就系，是，啊，认为西方文化如果佢跟住佢本身嘅发展理则嚟到去发展嘅时期咧，啊，一路发展落去咧系应该有前途嘅。这个所谓有前途是什么意思呢？有前途的意思呢，其实呢，啊，就是说西方文化是要重新自觉，啊，他自己在古典精神里面，啊，这个有这个哲学精神、艺术精神、宗教精神，啊，跟着呢又要自觉在这个近代的，啊，科学、政治、经济精神，啊，的本源啊，是乜嘢？啊，如果能够重新自觉到，啊，西方文化佢嗰个古典精神是乜嘢？啊，近代嗰个精神嘅本源是乜嘢？啊，我哋重新自觉到之后啊，再做一个嘅大融通啊，咁样跟住咧就再同呢，这个啊东方嘅文化。啊，例如呢个印度嘅文化或者中国文化啊，佢哋嗰个文化精神做一个汇通，咁样咧就可以成为呢个人类文化嘅大和谐啦。 啊，咁樣咧就係呢個所謂人類嚇、啊、超越自己而內在於自己嘅一種精神啊。啊，不過啊，咁樣講起上嚟嚇、啊，當然啦，呢、這個想法咧係非常之龐大啊！呢、這個、啊、一個咁龐大嘅想法啊，我哋當然係嚇唔能夠就咁簡單咁樣就將佢完成到啦嚇啊，亦、啊、都無法只可以嚇啊。啊讲得到咁大嘅理想咁大嘅发挥吓，呢个好难啊！啊，最多只可以咧吓，啊系咁即系略略咁样讲下个方向嘅啫。啊，好啦，咁我哋而家睇翻啊呢、這个西方文化里边几种嘅文化观吓，呢、啊這个吓，咁头先讲过吓、啊，一个影响都好大嘅就系呢个马克思嘅唯物史观啦。啊，馬克思嘅唯物史觀，佢用呢個奴隸啊、封建同資本主義啊呢啲咁樣嘅名目嚟到去解釋呢個西方文化嘅發展啊，呢、這個所謂由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再到後來嘅共產主義社會咁樣啊，佢呢種咁樣嘅唯物史觀咧，嗰個發展係用呢啲咁嘅名目啊，用呢啲咁樣嘅概念咧嚟到去解釋西方文化點樣發展出嚟。用呢啲講法嚟到去講西方文化精神啊，咁佢咧就認為呢個人類嘅歷史咧啊，全部都係呢、這個啊所謂叫做嚇、啊、階級啊啊鬥爭啊階級啊互相爭奪利益嘅一個歷史嚟啊，整體嘅人類嘅歷史全部都係階級嚇、啊、為咗呢個經濟利益互相鬥爭嘅歷史啊，咁佢咧就。預料未來嘅社會咧，就一定咧係會成為一個所謂共產主義嘅社會啊！共產主義嘅社會，即係佢咧就以以前嗰、那個啊蘇俄嘅形態咧啊，作為一個咧、啊、理想嘅未來社會形態啊。咁、啊、我哋見到而家佢都唔會實現嘅啦、啊、基本上啊，咁樣講即係。用啲咁嘅方式嚟到去講西方文化嘅發展，或者用啲咁樣嘅概念嚟到去講西方文化嘅精神，啊咁我哋就已經見到啊，其實馬克思根本就唔了解呢個西方文化精神，啊咁所以馬克思本人咧，佢亦都其實唔係好了解佢自己嗰個思想啊喺文化史裏邊嘅地位同命運係乜嘢嘅，啊呢、這個啊。因為其實這個呢個、啊、根據我們上次的看法、啊、發展到馬克思這種這樣的思想呢，其實呢就是代表著西方文化精神一路下降的一種形態、其實呢我們現在也不是說特別、要針對馬克思、的講法呢作出一些什麼批評、我們只是想說用一個了瞰的方式、根據一些不同的觀念來到去、講這個西方文化那個古典精神和近代精神有什麼不同、我們呢其實就是想說根據、這兩個觀念，我們就是、著重用兩個觀念來到去做一個對比，一個就是這個、西方的古典精神、西方文化的古典精神，一個就是西方文化的近代精神、這個這樣呢來到去看看、到底西方文化是怎樣的、我們用這兩個觀念來到去把握這個西方文化、這個這樣呢，所以我們呢是不需要呢、用這個、唯物史觀的方式、也都不需要特別點去批評這個所謂唯物史觀的講法了咁樣呢講呢兩個精神啦、這個即係所謂呢、這個、古典精神同近代精神嘅時候，我哋點樣講法呢咁樣呢就係、呢個首先呢、就係我哋要講一種精神呢，就係、要貫穿呢個古希臘、古羅馬同埋中世紀嘅一種文化精神呢、這個古典精神呢就應該是要貫穿住呢個古希臘、古羅馬同埋中世紀嘅一種文化精神，咁我哋叫佢做古典精神。嗱、這個 咁中世紀咧就係指文藝復興以前啊嗰一段嘅西方文化啦嚇呢個。咁呢種精神咧啊，古典精神咧係一種啊追求向往超越於現實嘅追求一個普遍者嘅一種精神。啊，即係例如神啊，呢、這個神就係呢個咧嚇個超越現實嘅普遍者啊，即係話呢種精神咧，好多時候咧就係一種追求或者向往嚇一個咧啊普遍者嘅精神、啊，追求一種形象嘅嚇嘅存在啊啊，追求神嘅一種精神啊，係一種咧不腐朽俗嘅精神啊啊，咁而另外一種咧就係、是、呢種咧係。貫穿呢個西方近代文化裏面嘅一種精神啦，啊，就係一種咧喺時空現實世界之中，啊，要追求擴張生命力量，喺時空現實世界之中實現普遍者，啊，要求改造俗世嘅一種精神。嗱，咁呢種精神咧就同古典有啲唔同啦。頭先所講嘅古典精神咧，啊，係要追求超越。啊，追求向上啊啊，不腐朽俗啊！但而家呢種咧就唔係呢種咧近代文化精西方近代文化精神咧，就係、是、要喺時空現實世界裏邊去實現嘅啊，要喺時空現實世界裏邊啊，追求呢、這個啊擴張呢個生命力量啊，要喺呢個時空現實世界裏邊去實現一種普遍性。啊，所以咧系要求咧啊喺呢个现实世界里边咧系要改造我哋嘅现实世界嘅啊一种咁样嘅精神啊啊咁样，所以呢一种咧亦都可以话咧啊系一种咧吓诶物化嘅精神，因为佢咧系喺现实嘅事物上边嘅呢种精神啊。咁而家咧我哋就系会根据咧吓呢两个观念，一个啊古典精神同近代精神吓。啊！呢兩個觀點啊，呢兩個觀念咧嚟到去講呢個西方啊啊三千年來嘅文化精神啊，佢向上發展嘅歷程係點樣？點樣又發展到而家啊？跟住又講西方近代文化精神嘅流弊啊，個根源喺邊度咧？啊然之後咧啊，就會略略嚇咁樣講下西方文化以後啊。應該啊點樣發展咧？佢發展嘅途徑係應該係點樣咧？咁樣嚇呢、這個啊咁樣亦都大約就會講到嚇、啊、我哋中國人嚇、啊、現代中國人嚇呢、啊這個啊面對住啊西方文化嘅時候，我哋對呢個西方文化又應該採取一個乜嘢嘅態度咧？咁樣啊咁呢點都好重要嚇呢、啊這個。好啦，嗱，咁而家咧，我哋首先要讲嘅咧就系呢个咧吓希腊嘅精神先，吓、啊、呢、這个吓喺西方文化精神里边咧吓呢个嗱头先讲过啦，有两个观念好重要，一个古典嘅精神，啊一个近代嘅精神，啊咁样先讲古典，啊古典里边咧我哋先讲呢个希腊嘅精神，啊呢、這个。嗱、啊、咁样咧啊即系之前都讲过吓呢、啊這个话希腊罗马。啊、中世紀、啊啊、有個文化精神貫穿這、啊、幾個時期的、啊、這樣呢就是這個古典文化精神、啊、而這種文化精神呢就是呢要追求向往超越一個、啊、追求向往、啊、一個超越者或者一個普遍者、啊啊、這樣的一種精神。嗱，咁樣咧，呢一種講法咧，其實我哋可以由呢、這個希臘嘅文藝、科學、哲學啊嗰度見到啊，我亦都可以由羅馬嘅政治、法律啊，由中世紀嘅宗教啊，由佢哋呢啲文化嘅文化成就內容嚟到去睇，我哋就見到啊，當時啊西方人佢哋嘅態度同埋佢哋嘅內心要求係乜嘢。咁我哋就知道其實西方文化就係呢一種追求向往超越普遍者嘅精神呢個嗱咁樣咧希臘 就好早已經開始發展科學啦，這個西方文化呢已經好早已經開始發展這個科學啦。咁希臘嘅科學呢就以呢個數學同埋幾何為主嘅。而數學同埋幾何嘅對象呢就係一啲數目同埋呢啲形狀。數目同形狀，數學同幾何嘅對象呢就係專門研究數同形嘅關係。咁樣呢古希臘佢哋嘅數學幾何佢哋嗰個研究咩呢，佢哋其實呢就係認為呢一個數目同形狀嘅關係呢係有種永恆性有種絕對性同埋普遍性。咁所以呢佢哋就去研究一下呢個數同形嘅關係係乜嘢啦，希望想下喺呢個佢哋嘅關係裏面呢搵出我哋呢個一種永恆性絕對性佢呢種係超越嘅要求嚟㗎呢個而亞里士多德嘅生物學佢呢就肯定呢一個生物嘅種類形式呢是永遠不變的，就是他有種這樣的想法。亞里士多德的生物學呢就認為這個生物呢的種類形式呢是永遠不變的是這樣的形式呢就是這樣的形式的了永遠都是這樣有種普遍性或者有種永恆性在裡面。好啦，咁我哋另外即係除咗希臘嘅科學之外咁另外仲有希臘嘅文學藝術呢又係點樣呢希臘嘅文學藝術呢就以呢、雕刻、建築、悲劇呢一類嘅文學嘅同埋或者藝術為主希臘嘅藝術呢以雕刻同建築為主啦文學就以悲劇為主呢個咁呢個雕刻建築呢係表現成為一種呢凝固嘅形式嘅我哋見到啦呢個雕刻呢都係啲石像咁樣嘅形態建築都係啲呢神廟啲好大座嘅建築物係一啲呢凝固嘅形態有種永恆嘅意味呢個而希臘嘅悲劇裏面呢亦好多呢係表現出一種呢所謂叫做必然嘅命運希臘嘅悲劇呢有好多所謂呢個命運嘅悲劇命運嘅悲劇呢係表現出一種必然性即係你好努力嘅去逃避或者去離開呢個命運都唔成功都會必然被命運所遇上呢個所謂命運嘅悲劇咁希臘嘅悲劇呢喺呢度呢好多時候表現出一種咁樣嘅絕對性嘅意味好啦而另外希臘嘅哲學啦咁希臘哲學好出名啦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呢啲可以話係希臘哲學嘅主流啦希臘哲學嘅主流呢就是以追求事物嘅普遍永恆嘅理念或者形式作為核心嘅咁佢哋好出名佢哋追求嘅係一啲永恆嘅理念或者一啲永遠不變嘅形式係追求一種普遍性呢個咁所以希臘人呢對於呢個西方文化呢一路係有一種永久有價值嘅貢獻就係佢哋總係喺想喺呢個流轉或者呢個變化嘅事物之外能夠找到一個定常的真理即是希臘人呢他們對於西方文化的貢獻呢在這裡呢是很重大的因為他們總是想在一些我們這些這個現實世界裡面這個時時都變動的事物裡面他們呢想去追求或者想去找到一個定常的真理出來找到一個永恆的普遍的真理出來一個永遠不變的形式或者一種永遠不變的一種永恆性普遍性這個呢就是這個西方哲人呢他們一路呢都想找到的所以呢我們在這裡就見到其實呢古希臘那種文化精神呢正正就是代表著這種追求這個 向往住一種咧啊超越嘅啊一種咧普遍性嗰種方向咧係發展緊啊呢、這個好啦啊咁今日咧就啊講到呢度啊咁我哋下次繼續同大家講下呢個西方文化嘅精神係乜嘢啊好多謝大家。